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35集。秋意发完短信，正打算把手机放到一边的时候，他手指碰到了屏幕，相机打开了。他对着半张着嘴的秋燕拍了张照片，然后随手翻了翻手机相册。边南手机里照片不多，上回看到的万飞的照片占了多数，基本都是各种搞笑睡相和训练时摔倒之类的。往后翻了一会儿，他手指停下了，看着照片愣了愣，接着就笑了起来。 还有这样的好。 照片是对着镜子自拍的，也不知道是在秀腹肌还是在秀内裤。秋意笑了半天，把照片发给了边南，加了一句， 胸膛很威风啊。 边南回到学校，在门口的小面馆要了份大碗的拉面，又拿了罐可乐，冲街坐着慢慢吃。要说是铁人三项，还真没说错，算上追偷包老头那段路，跑步、游泳、骑车都骑了。边南在自己腿上敲了敲，这傻不拉几的感觉跟训练完了差不多。一碗拉面下肚，他热出一脑门汗来，爽。学校里很安静，宿舍里基本没人。边南一路上楼一路数着，加上他估计也就五个人。他们宿舍照例是空的，推开门时一阵没散尽的汗味扑面而来，如同一记黯然销魂掌迎面拍来。边南迅速退出了宿舍门外，还是感觉被掌风给扫到了。他皱着眉重新进了屋，一眼就看到了朱冰搭在床架上的运动服。 哇，真是高手，这次回家了居然不把衣服带回去，都快懒成水然了。这 边南过去把衣服扔进了墙角的桶里，又接了半桶水泡上，再扣了个盆，这才算是化解掉了这一掌。他去冲了个澡，身上酥酥软软的躺到了床上。正是入睡前的这段时间是最难熬的，干什么都没劲儿，偏偏还闲得睡不着。他跳下床，从柜子里拿出了一直没用的新手机，装上卡，边充电边开了机，正好研究一下新手机，把软件什么的下载了装上。他一开机，首先蹦出来的是万飞的短信，连着好几个。 你怎么关机啊？回家了？靠，回话呀，你是不是被人卖山里去了？山里都要小媳妇儿，要你有什么用啊？哦，对了，壮劳力可以种地呀。 边南对着短信乐了半天，给万飞回了个电话，两人闲扯了几分钟。这阵儿徐蕊跟万飞关系有所进展，跟他吃了个饭，收下了他送的一个小发卡。就这点事儿，把万飞给激动的都要吃速效救心丸了。打电话的时候，就听他兴奋地说着。边南挺替他高兴的，虽然他没体会过这种感觉，以前他也送小姑娘礼物，贵的普通的都送过，也没因为谁收的东西他就激动成这样的。收到小姑娘送给他的各种东西，他也没什么特别感受。谈恋爱不就这样吗？吃饭、聊天、送东西，他一直是这么想的，挺没意思。不过万飞还真是让他开眼了，还没谈上呢就这样了，开始谈了，不得天天带着急救箱呀。听万飞兴奋完了之后，他挂了电话，打开了别的短信，一个没存过的手机号给他发了两条短信，他点开看了看， 我叫你一声大虎子，你敢把充电器给我吗？ 边南愣了愣，反应过来，这应该是秋意的号，笑着把这号码给存了，名字写的邱大宝。存好号码，再看第二条短信的时候，他愣住了，一下坐了起来。 我靠，相册里这张照片居然忘了删。 他拿着手机，都不知道该怎么给秋意回复了。这照片是前阵他回家的时候拍的，大清早万飞抽风，拍了张这样的照片发给他。 拔地而起， 他正好起床，顺手也拍了一张给万飞发了过去。 谁与争锋？ 他犹豫了一下，按下了秋意的号码，把电话打了过去。 你大爷，你没事发现手机有病啊？ 这是我的手机。 我靠，这我拍着跟万飞逗着玩的，你快给老子删了。 我还想留着当把柄呢。 当个屁的把柄，这上面又没有我的脸，谁知道这谁啊？ 膝盖上的疤挺明显的，还是十字的。哦，上帝保佑。 能看到疤呀，那是我小时候摔的，特别寸，就摔在十字杠上了。 摔了个叉，以后有机会再摔个对勾吧。 切。哎，对了，你周一过来拿充电器吧。 不急，我用万能充也能充上吧。 别啊，来拿。你是不是不敢上我们这边来了呀？ 又不是没去过，我有空过去。记着啊，这可是你叫我过去的，别后悔啊。 我怕你吗，邱大宝？你别让潘一峰给劫了就行，那我还真不知道要不要出手救你。 边南折腾新手机，折腾了一个多小时，总算是把自己的瞌睡给折腾出来了。他塞上耳机，给 MP3 定了半小时后自动关机，然后闭上了眼睛，一夜连梦都没做。第二天早上他醒的时候还是入睡前的姿势，都没动过。周日下午开始陆续有人回了宿舍，万飞回来的时候照例带了一堆他妈做的吃的。 哎哎，朱斌同学，把你那酱菜衣服洗了，昨天给我熏出一里地去，差点回不来。 要不留着也成，等王波打牌输了再赖账不去买宵夜，就把他跟着衣服一块锁柜子里。 哎，我洗。 日子还跟以前一样，没什么变化。周末大家回来以后就凑一块瞎聊，晚上继续翻墙出去网吧通宵，接着就又是一周的上课和训练。暑假的时候有比赛，没多长时间，周一老蒋就表示训练得加量。边南却觉得这种跟以前没什么不同的生活有了点变化，更无聊了。他有点羡慕万飞，起码万飞现在每天都乐呵呵的，全身散发着我要谈恋爱的荷尔蒙气息。一想到自己不用再每天上秋意家报道了，边南突然觉得有点失落，就好像空出一块时间不知道该怎么用掉了。以前也没觉得这块时间是多出来的呀。秋意回校两天了，两个学校都还没什么动静，不过气氛明显有些紧张，两边的学生偶尔碰上了都剑拔弩张的。万飞坐在边南对面，一边啃着鸡腿一边思索着。 哎，你说秋意在想什么呢？要是别人被堵了也就算了，申涛跟秋意的关系那么铁，就好像要我被堵了，你怎么着也不能这么平静的待着吧。 要不你出去让人堵一回试试。 我又没病，干嘛没事找堵。哎，你说秋意不会是怕了吧，知道潘一峰找了外面的人不敢惹了。你俩现在不是挺熟的吗，打个电话问问他呗。 你还真不嫌事儿多啊，他俩要再打起来我家中间不难受吗？傻子。 那你站秋意那边呗。 反正潘一峰马上就要走人了，也不用给他面子。 放屁！体校就潘一峰一个人啊？他毕业了，你当别人都一块瞎了吗？你那点智商能不能别都用在徐蕊身上？好歹云点出来，留着以备不时之需。 一星期还没过完，体校和航运之间诡异紧张的气氛就被打破了。星期四早上，边南还没起床呢，孙一凡上厕所一脑袋磕门上，把他吵醒了。 靠，你这是想不开了吗？ 哎，起来，别睡了，去门口看热闹。 啊，什么热闹？ 潘一峰被人锁大门上了。 我靠， 他跟他说什么？ 潘大脸被人锁在大门上了？ 怎么锁呢？这什么时候锁的呀？ 走走走走，看看去。 边南很吃惊，边穿衣服边拿起手机看了看时间，刚过五点，训练时间都还差一小时了，这大清早的。他俩跑出宿舍楼的时候，边南停下了，拿过射管放在门边的一个竹扫帚。 干嘛呢你？这会儿不会有人动手吧？ 边南没出声，把扫帚上面用来固定的一根细铁丝拧了下来，然后跟万飞一块跑到了学校门口。校门那儿已经站了二三十个人，不少是刚从网吧出来准备回宿舍的。边南听到了潘一峰骂骂咧咧的吼声，靠近看清是怎么回事之后，边南差点没笑出声来。潘一峰穿着条内裤，右手被一条铁链锁在了大门上，手腕磨得通红，有些地方已经破皮了。这会儿他正愤怒地边骂边甩着链条，旁边有人拿着铁棍想把锁撬开，折腾了半天都没成功。潘一峰骂一半抬头看到了边南，瞪了他一眼。 靠，看什么看啊？ 边南没说话，把从扫帚上拧下来的铁丝递给了万飞。这是万飞的隐藏技能，开锁小能手。万飞明白了他的意思，拿着铁丝走了过去，看了看锁，把铁丝捅到了锁眼里，低头来回弄了几下，锁咔的一声弹开了。潘一峰抽出手，狠狠地把铁链砸在地上，推开身边的人往宿舍那边走了。万飞看着潘一峰的背影， 干嘛帮他开锁？锁到天亮所有人都看到了才精彩，他又不会领咱的情。 他太记仇，这种人。 哎，我靠，这招太绝了，潘大脸那么好面子的人这下栽爽了。 边南一直以为秋意会跟潘一峰硬碰硬来场恶斗，没想到会以这样的场面结束。而且他刚才看了看潘一峰身上，没有伤，连擦伤和淤青都没有。潘一峰好斗，在体校这几年大大小小的架回回都有他，也怕死，出门必须成群结队，就怕落单了让人揍。但真揍到他头上，还真不会让他伤了元气，没准儿还会被他吹成一次风光的经历。秋意对潘一峰的尿性还挺了解，没揍他，而是准确的一击打在了潘一峰真正的要害上。回了宿舍之后，几个人还在热烈讨论潘一峰这个伪老大挺失败，丢了这么大脸之后，大家居然暂时没想起来这是航运老大对体校的挑衅。边南拿了手机出了宿舍，走到走廊的窗户边，拨通了秋意的号码。 打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